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警察当局12号在庆尚北道兴州郡草田面首城里，向那些反对萨德部署的居民施加暴行，从而激起了南朝鲜各界的愤怒。当天有1300多名法西斯警察来到韶城里，将那些要阻挡驶入萨德部署地的伪军汽车的兴州郡居民强制关在村庄会馆里，还包围拦住公路的居民，并疯狂进行了镇压。另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庆尚北道兴州郡金泉市的居民、原佛教教徒和抵制萨德部署全国行动成员12号在首尔的伪监察院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要求调查整个萨德部署过程。